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整点快报。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，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，我是冰冰。先来关注天气，今天下午阴有零星小雨或小雨转多云，东转北风二三级，最高气温22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60%。今天夜间多云，偏北风二三级，最低气温16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5%。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48，空气质量优。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：北京市属公园拉开国庆游园帷幕，将继续落实75%限量、实名预约等措施。多项 5G 智慧应用今天上线，服务游客畅游公园。节前北京六大火车站环境采样结果均为阴性。好，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。国庆假期即将到来，市属11家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继续落实75%限量、实名预约、错峰游览等措施，在确保防疫安全前提下，举办秋花展、文化展、体验游三大类29项假日游园活动。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靳旭。靳旭你好。 哎，主持人、听众朋友大家好。 公园里都有哪些花坛花卉景观呢？ 其实期间啊，11家公园呢花团锦簇，色彩交织，菊花、月季、桂花与多彩的时令花卉装点园区。颐和园、天坛、北海等公园呢共布置国庆花坛21处，近1900平方米，布置各色花卉65.8万多株，呈现出热烈喜庆的节日氛围。10月1号起啊，中山公园极具特色的大丽花将迎来盛花期，60多种不同颜色和花型的大丽花装点在花坛环坛路的环坛南路两侧，与千年辽柏相互映衬。公园呢还将通过科普活动为游客讲解自主培育大丽花的历史。北京植物园呢正值第29届市花展，展区内的菊花、月季为主的40万株秋花，以花坛、花茎、花艺、花海的形式汇聚一堂。50多个品种、1000多盆的月季装点在天坛公园旗舰店的西北侧沿路，形成300延长米的月季花带。颐和园、香山、中山公园桂花飘香。颐和园集中精选了64盆姿态、花型、花期最优的精品古桂与游客见面。市属公园中啊，一批新的景区展览和文化休闲空间也是在国庆假期亮相。那么，这些东西呢，也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展览，就是观花品，就是欣赏展览的这样一个机会。主持人， 好的。那么11期间公园都有哪些活动安排呢？ 好的，11期间啊，也是有很多丰富的一些这个活动安排，比如说，这个原说三文物中的福寿文化与艺术特展，作为颐和园博物馆成立后的首展，联合了18家文博单位，以286件文物为载体，在国庆之际呢，带来了历史名园的美好祝福。中国园林博物馆新开幕的唯以砖石纪园林馆藏汉代文物展，慈上园林从外销瓷看中国园林的欧洲影响展览，使观众呢从园林视觉来品读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和传承。景山玉渊潭紫竹院将观德殿、问月楼、有闲山馆、玉和集英展示这些公园中的建筑空间打造成为文化展览空间，策划中轴线申遗、北京风土人情、人文传统等不同的主题，服务市民游客假期游园文化体验。同时呢，颐和园、天坛公园这些国庆热点公园呢，也有新的文化商业空间和文创产品亮相，比如说天坛公园纪念历、冬奥版的防护口罩等等，都会在这期间啊喜庆迎新。主持人， 好的，感谢靳旭的报道，谢谢，再见。 再见。 再来关注，多项 5G 智慧应用今天上线，服务游客畅游公园。记者从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，北京动物园、天坛、陶然亭、玉渊潭等市属公园在国庆期间上线一批 5G 智慧应用，加上7月已经上线的香山革命纪念地旧址 5G 加 AR 导览体验，市属公园各种虚拟游园、无人清扫车、无人零售车、智慧导览等服务进一步提升了游客游园体验。铁路国庆黄金周服务保障全面启动，从9月28号到10月8号，共11天。记者从北京重点站区管委会了解到，黄金周期间，北京六大火车站开行列车718对，预计到发旅客954.9万人次，日均86万人次。今天预计到发旅客92.7万人次，预计明天到发旅客106.3万人次。节前本市六大火车站环境采样结果均为阴性。